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？

转，

城市搜寻，在街头失落，在楼顶徘徊，在路口困惑，错过了阳光，所以也失去神。多快不再重要，发亮的双眼已不需再说明，因为你是一天变长，永远多久不再去想，温柔的双手紧握自由的身侧，过往的我望着星空发呆，未来的路已经交给了你，一颗遥远的心正在微笑，在风中穿梭，在雨中伫立，在山中迷失，在河流漂泊，走过了荒野，趟过了雨和树，双手紧握自由的山村，过往的我望着星空发呆，未来的路已经交给了你，一颗遥远的心正在微笑，在风中穿山中迷失，在河流漂泊，走过了荒野，趟过了雨和树，哒哒哒哒哒，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，为你把眼泪擦干，

真心的爱与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靠，你知道我比他好，

和我聊到他，有道光印在你脸上，是他送的吧，戒指上的光闪闪呀，好亮好亮。只是我在无意之间看你眼角泛着泪，你该快乐却有点悲伤，你没说实话，笑得很勉强，人对他念念又不忘。关于你和他似乎有隐藏，早已和从前不相，你的好他已经不要，忘了那美好时光，他已把你推出旧相框。亲爱的亲人呀，你笑我像个傻瓜，你比我傻，他把你遗忘了，就像你对我这样。快醒醒吧，亲爱的亲人呀，把戒指快点收下，别再想他。你忍住泪却没有回答，你没说实话，笑得很勉强，人对他念念又不忘。关于你和他似乎有隐藏，早已和从前不像，你的好他已经不要，忘了那美好时光，他已把你推出旧相框。亲爱的亲人呀，你笑我像个傻瓜，你比我傻，他把你遗忘了，就像你对我这样。快醒醒吧，亲爱的亲人呀，把戒指快点收下，别再想他。你忍住泪血不肯回答，我知道回忆很难擦掉，就像做了记号，不小心心就会动摇，不去想不去要，只想我对你好，忘掉那旧日的伤。亲爱的亲人呀，你笑我像个傻瓜，你比我傻，他把你遗忘了，就像你对我这样。醒醒吧，亲爱的亲人呀，把戒指快点收下，别再想他。你忍住泪却没有回答，亲爱的亲人呀，你笑我像个傻瓜，你比我傻，他把你遗忘了，就像你对我这样。醒醒吧，亲爱的亲人呀，把戒指快点收下，别再想他。你忍住泪却不肯回答，其实你是不懂幸福的傻瓜。 一个难写的字，我喜欢他原来的样子。这个宽平的都市，令我最常想的事，就是下在你的记忆之消失。送出几千几万次爱你的句子，化成讯息布满这城市。一开始每一次都会在我心中写你 消失。 爱，它是一个多玄的字，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这里有个人天天想你几万次，猜测他在你的心中的位置，送出几千几万次爱你的句子，化成讯息布满这城市。一开始每一次都会在我心中写你的名字，是你让爱变得真实。一开始每件事后来回想都是永恒的真爱，不会改不会停不消失。 我每天看的电视 Oh girl， 又一开始你就遇过一些骗子，又一开始你就必须有所坚持，我越来越想逃离千层纱，必须相信这只不是虚拟真实，我也是一辈子。 还记得那些字，你用铅笔留下的联络方式，一个好特别的日子。一开始每一次都会在我心中写你的名字，是你让爱变得真实。一开始每件事后来回想都是永恒的真爱，不会改不会停不消失，不会改不会停不消失。 双眼把我名字想一遍，有没有慢慢看见我猜测的脸？如果这世界顶着同一片天，那我们之间怎会不相恋？在梦和现实交界都去不了的地点，就用我全部想念风起世界两边，遥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，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的脸。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，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。天空我和你的天经过烈日狂风，难道没星星见彩虹？在梦和现实交界都去不了的地点，就用我全部想念风起世界两边，永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，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美丽的脸。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，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潘瑞辰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。